敏感时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敏感时刻。 九分啊，嚟到十月十三号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咧呢一刻有 Nell Nell。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 Nell Nell 嘅 Happy Tuesday 啦。 系啊，咁啊亦都有 Kitty 喺度啦。莫莉咧就因为有少少即系交通上嘅延迟啊， 交通事故 系你知道啦，呢啲即系风球大风大雨嘅时候，加上少少唔好彩咧，就好容易即系会延迟咗噶啦。不过 人安全就 OK 啦，最紧要 好彩报咗平安嘅，咁啊转个弯就应该翻到嚟噶啦。 系啦， 不过喺度咧。都要提提听众啊！虽然咧就而家就挂紧呢个三号强风信号，不过出面嘅天气咧都系几唔稳定嘅。我哋头先翻嚟嘅时候都 feel 到都仲有雨啦， 系仲有雨，但系我又觉得唔算好大风喎。 你嗰度唔大风， 我嗰度屋企嗰度唔大风咯。 系啊，我嗰度就我觉得都 OK， 因为间唔时都会即系因为我都有开少少窗啦，就听到嗰啲好劲嘅风声，我只狗仔都吓一吓。 系啊，我反而好奇怪地，我屋企咧向住维多利亚港噶嘛。通常咁空旷，大家谂住会好大风，但我住咗咁多年咧，其实逢系打风佢就冇乜风嘅，唔知点解。我今日仲开大晒啲窗起身， 都冇事， 冇风啊， 又唔撇雨， 冇撇雨冇风咯，好奇怪。 咁、奇怪、其实我上一间屋都系咁，我都唔知道原因。咁啊，头先即系头先听隔篱房嗰、那个工程部哥哥咧，咁佢就话啊，关唔关对楼市啊？呢、這个我自己又冇研究， 系 啊， 但我都系啊，我住咗 呢啲要读地理 geography 或者物理咧，即系啲风点。咁去啊，咁样咁，但系几好嘅嗰个感觉，即 系 好似譬如有时候出街唔记得闩窗咧，突然之间落起大雨 咧、哦啊， 我旧嗰间屋咧真系咩事都冇，即 系我都冇噶，我试过唔记得闩窗都冇事噶， 系啊，咁啊 touch 啦 吓，系啦 touch 啦，但系唔知几时吹咩风啊，真系， 但系冇理由住咗咁耐，你间屋住咗十年， 我住咗十年噶啦， 都冇一次中过风向噶 ，touch touch， 大家利是冇中过， 咁但系大家都小心啦，不过今日就变相小朋友都会多咗一日假期。 其实我等由朝等到晚，点解今次个八号风球咁耐嘅咧？其实好少打挂足一日噶嘛。以前可能到黄昏或者下昼就会落噶啦嘛，因为佢好早就挂咗啦嘛。 系啊，我寻晚仲话哇咁，即系佢话凌晨会考虑挂啊嘛。咁我仲喺度话，哎，应该挂几个钟咧，啲人逼翻工就惨啦，即系会混乱。 我都咁谂系咯，我又喺度谂啊，点解黄昏仲未落嘅咧？其实因为原本今日我约咗嘉宾翻嚟做访问录音噶嘛。咁結果一路我又驚危險啦，咁啊同我嘉賓研究，咁大家決定都係改期啦。 咁都係噶，因為、即係我哋譬如有啲朋友， 同埋又驚叫唔到車啊。 係啦，有車嘅就話自己可以揸車啫，咁但係路面都危險啦。 係，其實風球揸車保險有權賠噶嘛，所以都唔應該出街嘅。 係啊，咁啊其他交通工具更加可能有啲就即係疏啲班次啊，或者可能即係好難 有啲直情停駛停航添啦。 係啊，咁所以我諗今日好多朋友仔，我見。嗰啲社交網站咧，都係留喺屋企自己煮面、打風餐啊，台風餐。 我一路喺度擔心啊！如果到我要翻工，今晚翻嚟嘅時候，從未落風球點算呢？咁我喺度諗緊，我應該用咩方法翻工係最方便最快嘅呢？咁因為我又驚會接唔到的士啊嘛，係咯，咁我又冇車揸啦依排，咁就唔喺度諗緊，好驚嘅。後屘一路睇下，哦，後屘終於落咗就好安心啦。 即係之前你都未 figure out 到個答案係。 我諗住打電話俾我朋友住我附近，車我翻嚟㗎啦。最後個方法就係 呢啲時候真係朋友好緊要，特別係有車。住附近嗰啲咧，咁啊，所以今日咧就真系大家都休息咗一天， 系啊。 咁啊，今日有咩做咧？ 我休息咗一天，梗系扮靓噶啦，我、 又系敷面， 我喺度做 facial 咧，屋企咁得闲做乜嘢、啊？ 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因为头先咁讲啦，喺社交网站见到好多朋友咧都 post 佢哋喺屋企食嘅嘢咧， 系啦、啊，个个煮饭咯。 同埋唔知点解咧，一定觉得打风就系要食杯面啊，开罐头啊，咁样先似打风。 因为佢哋冇出。 街買餸啊嘛，又唔係個個屋企有儲糧噶嘛。 哦，咁啊係喎。咁不過我都有跟風嘅，我都諗，即係平時咧買咗好多嗰啲罐頭啊、即食麵喺屋企咧，就唔會煮嘅，但係就中意即係有啲存貨喺度啦。但係咁見打風呢啲咧，真係好似好啱 feel 咁樣，就應該要開罐罐頭。 以前細個係咁噶嘛。 係啊係啊。 喺屋企咧打風，阿媽冇去買餸咧，咁就一定係開啲罐頭噶嘛。 跟住食潮州粥咯，細個。 我有個朋友又打俾我起身，佢好晏先起身，佢四點鐘先起身。嚇、啊，送八號嚇，我、冇得叫外賣咯。我話邊個同你送外賣啊？你加錢都冇人睬你啦。我話好多鋪頭根本就冇開門，你想嗌都冇啦。 因為由凌晨已經開始掛啦嘛，除非有啲小店咯。我翻嚟嘅時候見到有啲小店都有開嘅。 我冇落過街就唔知咯。 即係你直接就 我有個朋友仲慘啊，佢話佢個仔咧掠翻學啊，話點解唔俾佢翻學啊？係咪因為打風唔翻學？佢話個仔唔信啊，喺度嘈，佢話癲咗。跟住佢要带个仔学校门口睇一睇先， 唔系啊嘛， 系啊，佢先信冇得翻学。佢话好彩间学校喺屋企楼下。 哦，即系唔系净止中意翻工，亦都有好多人中意翻学嘅。咁啊，哎，莫莉啱啱翻到啦，等佢唞一唞之后，我哋听首歌，睇下佢遇到啲咩事。 好啊，莫莉姐。 去，夜雨催促归去。 每次落雨咧，我都好想播呢一首歌，就是林忆莲同埋 Blue Jeans 的《下雨天》。敏感时刻啦，莫莉翻到嚟啦。 系啊，莫莉姐，你发生咩交通事故啊？ 我死咗车，公路 架车点解会死？知唔知原因啊？ 其实我本来唔知 嘅。你是高速公路啊？ 系啊。 哇，好彩打风，今日冇咁多车啫。 系啊，系啊，真系俾你讲中咗，我真系试过死车咁快，仲要喺公路上面。嗱，我唔知道我喺公路上面算好彩定唔好彩，即系好事定唔好事啦。 系。 因为如果我喺街普通道路嘅话咧，我成日觉得会好阻住人嘅，即系成条路就。会即系 可能停埋去路边 系啦，咁、如果喺公路嘅话，反而起码我有一啲好多嗰啲安全嗰啲叫咩安全道路定叫咩啊？侧边嗰啲， 总之拍埋边啦， 系啦，拍到埋一边， 你揸得到去一边已经好嘢啦。 佢就算乖仔噶啦。咁话说，其实咧，我亦都好好彩地就系遇到个好嘅司机啦。咁啊，可以试完就讲，我就 你遇到好司机 系啊，一阵间 揸咩你？ 一阵间我可以讲句咩事？遇到个好嘅绿色的士司机。 哦，你遇到个的士司机救你。 系啦，佢真系救我，同埋。帮我咁好啦，咁首先其实一开头嘅时候咧，我揸公路啦，咁啊揸快线啦，飞人车翻嚟啦，咁其实唔系飞嘅，好安全嘅，我揸快线都系揸九十， 你飞极有限啦， 系，同埋因为即系落雨啊，真系惊啊，太危险，咁好彩嗰样嘢就系咩？我其实已经咧。預早咗時間翻嚟嘅，我見今日落雨，但係都搞到咁遲，咁但係咧佢 都好快噶啦，其實唔係遲好多啫嘛， 係咯係咯， 你遲咗幾分鐘嘅啫，其實 我去到大埔嘅時候咧，咁行緊快線啦，隔離有好多車大車嗰啲，咁啊已經濺咗好多水過嚟噶啦，咁跟住我都唔理繼續行，因為架車原本都冇嘢，行到一個水氹嘅時候，我 feel 到架車咧就嗰啲聲啦，跟住開始架車就慢啦，我點樣踩油都好咧，我都 feel 到佢唔去。即係佢又未至於， 可能啲水濕曬啲火嘴啊， 係咪啊？ 係啊，啲火嘴濕咗，咪唔喐咯，咪唔會喐咯。哦，架車有火嘴噶嘛？ 係，跟住仲要係，我都仲未，即係我仲喺度諗緊，我點算好？我已經開始想打燈嘅，係啊，未嗰陣時未打燈，跟住我諗住再繼續去，諗住啊過咗呢排，即係可能過咗呢段路之後就可以踩翻油咧。即係我仲傻地傻更加地，我以為 係。你真佢諗住哦，佢攰啫。 佢真係我呢真係唔熟車啊，原來。 唔熟噶，咁跟住之後咧，我再經過多一個水潭，跟住隔離亦都係同樣地， 濕多啲， 係啦，跟住係隔離直情係有車又係淺過，跟住就係將，因為隔離都係一個大水潭，跟住即係左右都係水潭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見到個標板都熄埋啦，咁我就驚啦，好驚，跟住我即刻打死火燈啦，跟住之後咧，我跟住可能係其他車，我要等其他車過，因為我後面第二線、第三線都係好多車嘅，咁佢哋亦都好好有啲。就特登行快啲，有啲就已經 避你啦， 係啦，避開 醒咗我就要避你噶啦， 跟住就可以去到第四條線之後嗰個嘅安全線嗰度 就停低啦， 佢就停咗啦， 即係嗰啲安全避車處咯， 係啦，跟住我就好驚，我不停打電話俾人求救啊，哦點算啊，我而家點做啊？因為有啲傳聞就係話你應該要落車，係啦，咁有啲就話你留喺架車，咁究竟邊樣先係啱咧？咁我即刻打俾朋友問啦，咁跟住同埋我應該要點算啦？架車而家 叫拖車咯。 首先佢叫我試下撻多一次車， 都唔得，咁跟住之後就個死，跟住之後我再行出去出面睇咧，原來我個死火燈都已經冇咗啦， 即係連個電池都唔 work 啦，可能真係濕得好緊要啦。 係啊，跟住之後就係好好彩嘅就係我遇到一個嘅司機，咁跟住之後因為我朋友就話你截車翻公司先啦，得噶啦，即係再我之後再幫你 call 車啦咁樣，咁已經掉咗實時俾佢之後，咁我就 call 車啦，即係截車啦，跟住咧係有好多的士司機完全唔理我直走嘅， 因為嗰度唔停。停得车噶嘛，其实高速公路。 唔系，再加上一样嘢啊，我着晒成身 黑 色，冇人 睇唔到你啊！ 好彩嘅就我把遮都有啲鲜艳蓝蓝黄黄咁咧，跟直至到有一个绿色的士司机，跟住喺我前面，我以为佢特登喺我面前飞过噶啦。佢过咗我之后，佢竟然打死火灯，跟住之后挨咗去我嘅前面之后，佢褪翻过嚟，佢问我咩事。佢其实佢冚咗期噶，我唔知佢系有。 我以为见鬼啊！ 见鬼应该。会再踩行友走嘅， 头散发佢，你睇下， 系啊，仲要乱晒咁。 唔系，但系佢见到佢有戴口罩，应该就唔系嘅。 有 口罩鬼咯， 嗰阵时腾到系除个口罩仲未拎啊，因为我喺车入面啊，系啊，我即刻跑出嚟啊嘛。咁跟住之后咧，佢就教我嗱，你应该要开嗰个尾钳，啲人知你架车死咗火。跟住我直情系唔知点解， 因为你冇灯啦嘛，冇坏车灯啦。 系啊，所以佢叫我试下又系挞下先，跟住之后试下开死火灯。我话全部都唔得，佢话你再入去试下啦。跟住之后咧，再加上朋友叫我锁车咁嗰啲，哇，搞我好耐啦。跟住佢亦都真系企咗，即系喺架车度等足我咁耐。我谂嗰度至少成十五分钟。跟住之后我系真系好感激佢啦。跟住我即系同佢讲，其实咧你带翻我市区得噶啦，唔系喺条马公路就得噶啦。跟住最后屘佢系特登车我车到去有红色的士搭嘅地方，再翻过嚟。跟住佢亦都解释俾我听，就系我话俾佢听，又遇到水凼嗰啲啦。佢就哦係啊，好多車都我哋呢揾食車都係嘅，遇到水凼就會咁樣死火㗎。係 啊，所以千祈唔好咧，即係當自己車手咁啊！我都喺架車裏面啦， 冇經過啲水凼鏟過，啲水會飆曬上嚟，要慢慢行啊！ 要自己提咯，即係你譬如你見到有啲凹位嗰啲，你盡量唔好行嗰度咯，即係唔好以為即係架車蹬過咗咪算咯。其實呢啲都好傷㗎。係 啊， 嗰陣時咧，我有個教車師傅有教我，我好好彩嘅，因為唔知頭嗰幾堂已經落大雨，咁跟住。就因为唔打唔撞，师傅教我就话，如果你遇到水凼嘅话咧，你唔好再踩 brake， 你要即系继续踩油，但系当然就系 Kitty 话斋，阿李李话斋，唔系话狂飞过去，你要架车继续 run 住去过，如果唔系都系会死火咯，系啊，呢啲就系一啲少少嘅心得咯。但系好彩嘅就系我翻到嚟见到你哋， 系 大家嚟事件会翻唔到啊， 平安就得啦，系啊，最紧要系咩咧？喺马路上面嘅事，真系手忙相助啊！ 不好不坏，别担心一个人不自 在，不过就只是你已经离开、啊、I just feel no more Suddenly I just wanna sing a song Cause we Singing in the rain 时间将近来到晚上的十点半钟了天雨路滑揸紧车的你都要小心点慢慢揸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先听十点半钟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葡萄牙足协发表声明，证实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确诊新型肺炎。声明指，35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目前未有出现病征，正系接受隔离。星期三将会缺席欧洲国家联赛对瑞典的赛事。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有4宗，其中2宗源头不明。患者分别是一名住在将军澳天骏第8座的68岁男子，同埋一名住在牛头角碧丽苑 A 座，在太古城中心一期工作的48岁男子。本港至今累计有5202宗确诊个案。政府公布现有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1星期。當局強調，措施是否有效，有賴市民自律。當疫情再次在社區爆發，政府將會別無選擇，需要大幅收緊防疫措施。香港管弦樂團一名單簧管樂手初步確診新型肺炎。这名外籍乐手曾经参与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在文化中心的演出，席上观众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其中林郑月娥已经接受病毒检测，徐英伟就曾经在后台探班，亦都将会参与病毒检测。所有乐团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据了解涉及大约100人。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继续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进行确认听证会。巴雷特今日面对委员的质询，相信他的保守立场会被民主党委员批评，特别是医保的立场。外界担心他会否决被称为奥巴马医保的保健计划。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白宫宣布提名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如果巴雷特的提名获确认，保守派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席位将会扩大至6-3。分析认为有机会令到最高法院在往后的几十年作出倾向保守的裁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757点，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2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8，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98美元，卖出1,892.05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40公里，即是在北纬19.3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海南岛。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4至28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0%。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梁荣忠，忠哥， 崔杰统， 喂，好耐冇见啊！你最近点啊？ 托赖啊，你又点啊？ 托赖啊！你嚟二台做乜啊？又话唔识回头草嘅？ 强势回归啫，你呢？流离浪荡冇人要啊？ 边系啊？排到尖沙咀啊？ 你去边啊？ 你又去边啊？ 音乐透露人的个性，要了解一个人先了解他的音乐选择。黄耀祖音乐说， 每晚我会请来不同的嘉宾，透过他们的歌单一起用歌曲说故事。 10月19日开始， 同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说， 说故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 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36分啊，翻翻嚟敏感时刻。 系啦，阿莫莉姐终于就试咗架车喺高速公路起火啦。 系啊，好犀利噶，咁样经验值会加好多分噶。 系啊， 是 啊，你之后你下次你就冇咁惊噶啦。 真系希望唔好再有。 唔系，但我觉得咧，趁后生试晒啲车会有咩问题都好嘅，同埋趁今日车少少，虽然天气恶劣， 系 啊， 起码冇咁惊， 好正能量。 系啊，如果唔系头先嗰啲时间，条高速公路仲好多车噶。 系啊， 不过其实我有好多人要多谢啊，除咗头先个绿色的士司机之外，你哋两位都系啦，因为其实我系都比较。因为我好彷徨，好突然，跟住之后到我安顿晒啦，开始准备，我知道我要截车嘅时候，我先其实打电话俾你哋同你哋讲啊，跟住你哋系俾咗好窝心嘅说话，我就叫我你唔使急，你最紧要安全，真系 安全啊，唔使急，有我哋系咯。 系啊，我嗰下即刻就觉得好感动，跟住同埋我翻到嚟，好似全世界都知道我架车有事， 因为我哋一坐低开咪就讲啦嘛， 系咪都系为你好嘅，一阵要话你唔知走去边啊嘛， 交代下俾听众啊。 因为连刘伟恒刘队长都知道，喂，你架车有事嘛？喂，交通事故，小心啲，小心啲，全世界都知道。 好彩系轻微嘅， 轻微嘅系真系好 彩。咁啊，但系其实我啊嗰日其实啊真系，如果你讲开交通事故，等又等阵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睇咗一篇文章咧，佢就话啲人成日喺车度咧就摆啲嘢，譬如一定会摆遮啊，好安全啊咁样嗰啲嘢啦。其实有好多嘢仲可以摆喺架车度，你要知道嘅。 系 我睇嗰篇咁嘅文。 紧张。 其实头先莫莉都应该摆一个，即系你咪话停埋咗架车，跟住嗰个司机哥哥教你打开个车尾冚嘅。咁其实你车尾箱咁大个位置，都应该摆少少可以即系发光，或者俾其他 会有个发光嘅牌， 有个牌仔噶嘛。咁啊冻出嚟咧，咁就算你冇咗电，即系好似你头先个情况啦，打唔到四火灯，咁你揭开咗个车尾箱，有个会反光嘅牌，咁嚟紧嘅车离远都见到嘛，就冇咁黑啊嘛。 系啊，咁头先佢话摆过光炉，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提议嚟嘅。系，但系死火嘅要搭过光炉嘅机会都细。 唔系，多数系救人咯，即系可能收翻你两嚿水啦咁样。我都试过问人哋借过光炉，系啊。 系，因为佢其实话仲可以放啲乜嘢咧？可以放电筒啊，要。系话当你好喺好黑或者漆黑嘅地方嗰时候系有用嘅，佢话要放一个电筒旁身咯，系啊，同埋佢话同埋除咗要你，譬如你啲二手车嗰啲咧，要睇下嗰啲工具齐唔齐，点都要有啲工具喺度啊，系啊，同埋又话要摆spare tire。 是 备胎通常啲车都有噶啦，系话但好多人因为唔理啊，冇用。其实当你攞出嚟想用嗰时候，可能都系冇用噶，或者漏气或者扁晒啊，都救唔到你啊。所以咧都要留意个是备胎，得闲要 check 下佢好唔好。 但我都唔识换喎，就算有个胎。 哦，我反而识噶咯， 咁犀利。 我试过爆胎，我见过人即场帮我换，我就睇到佢点，我就知啦。其实又唔系太难嘅。 但唔系要好多工具，又要抬架车。 其实 佢 有个 积， 有个积噶嘛。通常而家好多车都有嗰嚿嘢噶嘛，即系咁大嚿一嚿。咁啊，鑽石型嘅嘢，咁你攝啱個位就積起架車噶啦，其實可以。咁啊，積起咗架車之後，其實你都係有個 L 型嘅嘢擰嗰啲螺絲啫嘛。咁就其實原來就換到噶咯噃。 你試過換未啊？ 我冇試過自己換，我見過人哋換，我諗我知道個 程 序啦，係啦。 因為嗰陣時我做女漢子咧，咪有幾集係去咗車房。 不過好緊，好難擰嘅嘢，好大力，啲人咪企喺上面跳。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我咪叫個師傅，唔好叫我洗車咁簡單啦，下一集不如教我 換 試得啦，係試得啦。 有冇試到啊？ 唔係，跟住師傅話。你估你睇電視劇咩？而家電視劇都冇呢啲橋段噶啦。佢話唔好啦，有咩事？佢話其實都有危險性嘅，係啦。佢話都有危險性嘅，咁所以最好都唔好自己換啦。即除非你真係佢嗰行熟手嘅， 或者係真係一個好冇人幫到你地方，或者電話又打唔到，你都要自己做㗎。 係，所以我最後我冇學到呢一樣。 同埋一個胎應該會重㗎，係嘛？ 重啊， 重㗎， 係咯，我都唔知道，就算扭曬螺絲都唔知點樣。 你要推佢㗎咯，係啊。跟住佢話，同埋我睇咗呢篇文章話咧，要擺定一個急救箱，裏面有簡單啲膠布或者急救嘅嘢。佢話依個其實一定都要有嘅，萬一發生啲咩事嘅時候，你有啲嘢去幫人同幫自己。係，佢話急救箱裏面又唔使擺好多嘢嘅，可能啲小朋友戒傷，你都有個膠布啊、消毒藥水啊，或者沙嗰啲叫咩繃帶嗰啲嘢咯。係啦，同埋咧，就除咗我哋會一定擺遮噶嘛，我哋個個好興擺啲遮喺架車度，我擺幾把噶嘛。 會啊會啊。 係啊，話其實唔除咗擺遮，要擺件雨褸嘅。 哦。 係話當你有交通意外或者有事發生嘅時候，或者好狂風大雨咧，或者你換胎咧。把遮你冇用嘅，你打唔到遮，變咗你會濕曬嘅。 我真用家 頭先係咪啊？冇咗隻手咁好似。 所以你有件雨褸防，或者嗰啲便利雨褸咧有得賣噶嘛，擺著件雨褸咁你就可以保護自己唔會濕又唔會凍啊嘛。係啊，所以話擺件雨褸好過擺把遮嘅其實。 同埋頭先我喺公路嘅時候咧，仲有頭先我仲未多謝完就係個天，即係多謝個天，因為其實我出嚟嗰時係落大雨嘅。跟住到我架車死咗嘅時候，我都心諗死咯，我點出去？佢都仲落緊。当我知道我要熄晒所有嘢嘅时候，佢收雨。但我都要担遮嘅，担遮嘅时候真系好大风喺公路嗰度咧。跟住我把遮系飞嚟飞去，我担住把遮，我已经 随时反嘅。大雨大风， 同埋我已经搞唔到其他嘢，因为我又要执晒啲嘢出嚟啊，又点锁门啊，搞其他嘢嘅时候，跟住之后我就知道我有件雨褛就好啦， 真 系咁样谂。 真系摆雨褛啊！嗰依个文章就系咁教啊，同埋要摆水啊。即係蒸馏水啊！佢話當架車譬如過熱或者架車冇水，你可以有蒸馏水入，或者自己你有咩時候你有水飲。 係呢個我都 係喎係喎，所以我見好多朋友架車都後面 會有一箱 水。 因為我試過架車冇水，所以我好習慣擺幾支水喺架車度。 邊度冇水啊？ 水箱咯， 就係水箱冇水， 有時會漏水啦。咁但係水箱過熱嘅時候，你又唔即刻開得去嘅喎，因為會噴水出嚟嘅喎。你要攤凍佢先擰得嘅喎。係啊，我教埋你啊，你千祈水箱過熱，你唔好即刻擰開。 辣噶嘛話。 唔係啊，佢會噴水噶，好危險噶。係一定要擺塊布，你等佢凍咗一陣先擰得開，佢先加得水噶。同埋盡量加蒸餾水，唔冇雜質嘅水。 我都聽過呢、這個，啊、但我想話 Kitty， 你朋友一箱水會唔會多得滯？ 唔係啊，即係唔係咁？當然有啲係自己飲噶啦，佢唔係淨係放咩嘅。咁、但係即係我見我朋友係 keep 住長期都有一箱水，因為喺油站買。 我長期都買啲最大支嗰啲水，擺幾支喺架車度 ，just in case， 或者你頸渴嘅時候都有水飲，有咩事？ 咁一架車入面咪有好多嘢。 其實你要想安全，你自己有咩事嘅時候係幫到你，其實係要擺呢啲嘢 嘅。係啊，其實而家聽緊收音機嘅你啊，即係駕駛人士，有幾樣你係有嘅咧？ 我覺得男仔好多時都有，係好多時女仔唔係好識啊。 但係我發現咧，我男仔嗰啲 friend 咧，佢哋唔係咁好似頭先咧都講咁實用性喎喺架車，我覺得似係佢哋第二個衣櫃多啲咯，波鞋啊、褸啊、衫啊， 我識得個朋友真係㗎，西裝有一套啊，即係有幾件唔同嘅衫擺曬勾曬喺個車度咯。 我啲同事嚟㗎，係 啊。跟住之後咧，最好笑係點咧？佢嗰啲嘅誒 sofa 凳下面咧，跟住佢嗰日叫我幫佢拎嘢喎，跟住我睇到幾個鞋，哇咁多鞋盒嘅，佢係真係攝咗幾個，我一個皮鞋一個波， 係同埋咧佢個四座位其實永遠係得兩個人坐得 嘅 啫嘛。 我都試過曾經譬如開緊工拍戲嘅時候，我成車都係嘢嘅，冇辦法，因為要好多衫鞋嘛，咁、你會擺到全部都係咯。 係，但係真係要好有手尾，即係你用完就會拎翻走咯。如果唔係好容易就即係堆積咗喺度。 我會買好多唔同嘅收納箱，係分好曬擺嘅車尾箱度㗎、 哦， 就唔會等啲嘢亂碌嚟碌去咯。係啊，我會有啲收納箱㗎。 嗯， 係啊，我就因為我個人比較整齊，我唔容許都亂嘅，所以我會有好多收納箱，將啲嘢擺得好整齊。 系，我哋嘅同事就亂啲， 唔係佢都整齊嘅， 佢整齊咩？ 誒，應該唔係。 咦，我哋唔係同一個同事。 我知你講邊個，嗰、那個就亂， 嗰、那個就亂嘅。 係啦，莫莉自己咧 一般， 我估莫莉都係偏亂 嘅。我尋日冇及下你嘅車， 我架車唔中意擺咁多嘢嘅。 嚇， 係啊， 車尾箱都 冇㗎，誒、哦、得幾樣嘢咯，就係頭先你講個嗰啲胎啊， 係 嗰啲胎。 嗰啲本身嘅車有㗎啦， 唔係啊，即係嗰啲啱啱換完剩翻嗰啲，我唔知嗰啲叫咩啊，即係嗰啲。旁邊嗰啲膠條嗰啲， 總之有啲零件喺度， 零件嘢咯， 嚇冇用嘅零件嘢咯。 唔知道我朋友話叫我 keep 住先， 但我哋唔識噶嘛， 唔識噶嘛， 擺住咗先咯。 佢叫我擺咪擺喺度咯。 沿著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想是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想快乐。 火，没有追别的错误，飘向最初的角落，离开也许只因旅途快乐，乘着客机归家之际，提示自己必须继续上。 红雀立，我们都想旅行。 敏感时刻 系啦，又翻嚟敏感时刻啦。咁、过去几日呢成个礼拜，大家有冇做到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嗯， 我谂莫莉最惊险都系头先嗰单嘅， 系啊，佢已经忘记晒所有嘢。咁要哇，而家真系咧，你问我前几日做过啲咩，即系要睇翻啲相啊，即系打开个电话，即系望下或者望下个行事。 其实可能冇做到啲咩，除咗翻工之外，你哋已经系咯。 礼拜六日啊，我有一晚咧就去咗朋友屋企嗰度食饭，系啦。咁啊，有一件特别嘅事就系、是，即系可能佢哋非常之好客啦，咁、所以咧就买咗好多嘢食啦。咁、然后咧佢就攞咗一个屋企自制嘅雪糕机出嚟， 其实我成日都想买嘅雪糕机， 好犀利！ 我建议你哋唔好买， 点解啊？ 哇，你哋咁齐心嘅， 因为我好心啊，我好中意食雪糕噶。其实， 我想问啦，对上你哋嘅气炸锅用咗几时啊？几时用啊？ 我有成日用噶， 我用咗两次。 系啊，你跟住几耐之后冇用过？ 我个几月前最后一次， 系啊， 因为我觉得太热气，我惊热气啊。我整咗两次薯条就乜都冇整过。 系、我特登买一包薯条喺雪柜到而家未整咋，系嗱，就系头先阿 Kitty 都话用得多系咪？嗱，气炸锅可能对 Kitty 煮嘢食多嗰啲人嚟讲，同埋唔怕热气嗰啲人嚟讲， 因为我少炸嘢，我多数炆嘢、蒸嘢炸 系啦，即系气炸锅啲，我就系觉得佢都算系多元化，你做到好多唔同嘢啊嘛。雪糕机你就 系 做到一样嘢嘅啫， 但我中意食雪糕嘛， 但就等于面包机一样咯。你到时你就会觉得我自己买翻嚟仲会方便啲。 好，反方嘅同我讲完啦，到我正方嘅讲嗱，咁我见佢咧，除咗佢可以整几款嘅，佢可以整娱乐啦，可以整雪糕啦，可以整雪巴啦。咁嗰晚因为我哋食到好饱咧，佢就不如我哋整雪巴啦，因为嗰个 texture 冇咁溜啊， 冇咁溜，冇咁多奶同 cream 啦， 系啦。咁啊，哇，我觉得真系好好食啊！佢咧用咗一个蜜瓜，即系嗰啲绿色系咪蜜瓜？系绿蜜瓜啦。咁啊，唔系好甜，因为佢嗰个糖咧，佢就落咗少少蜜糖。咁我就觉得哇，咁其实如果自己整咧，就真系所有材料都知道系乜嘢嚟噶嘛，就唔会即系出面食到啲防腐剂又好啊，或者好多糖又好啊咁样啦。咁佢咧就校好啲份量，就咁一烹咁样倒落去，即系咁当然啦，佢要有个 blender 打溶咗啲蜜瓜啦。咁总之一盘液体咧就倒落个机嗰度。咁跟住我哋就坐埋一边喺度玩啊，跟住玩完之后15至20分钟到啦。 咁快？ 系好快啊！跟住咧就變咗雪巴咯 ，sherbet 咁樣啦，即係會瓊咗先啦， 瓊咗啦，咁跟住哇食落去咧好好食啊，仲要咧其實佢整多咗咧， 因為用新鮮生果整啊， 係啊，同埋你整多咗你又可以繼續雪落雪櫃，下次又攞翻去 食我哋一於人買過去， 係咪啊？ 一 於 人買過添， 係啊， 因為頭先你所講咧，即係我以為咧好似麵包機咁啊，即係又係熬好耐，攪好耐，佢先可以熬到嗰個雪糕或者雪巴嗰啲出嚟。但如果你十五分钟，头先话十五分钟， 系十二十分钟就得啦。 唔系好耐嘅只雪糕机，因为我成日都好中意食雪糕嘅，我成日都会买定啲雪糕摆喺度，等自己忍到无可再忍嗰阵时就食少少嘅。咁但你知啦，嗰啲雪糕其实我觉得好贵嘅，嗰啲好食嗰啲名牌雪糕，送埋好细盒嘅啫。我今日一路食啊食啊，又觉得好肉赤，所以我就见人哋整雪糕机嚟整雪糕咧，我就好想买嘅，不过一路未实行去买。 跟住我仲谂咯，因为你自己摆材料落去。你咪可以整到好多唔同味，即系喺街度未必可以成日遇到嘅味道嘅雪糕咯，譬如豆腐雪糕啊，你中意健康啲芝麻雪糕啊。跟住我之前咧去过一间餐厅咧，好少有嘅，佢就整咗一个花雕话梅雪糕。咁我觉得系，其实如果自己整嘅话咧，你真系可以 即係做實驗咁樣。 係，我有次去酒樓食飯，佢都俾一個嗰啲中國白酒雪糕我食啊。係，我初頭諗下實唔方好食啦，因為嗰啲中國白酒我其實唔係好飲到嘅。但係整咗出嚟整雪糕咧，又好味嘅喎。原來 係啊，原來真係啊。另外我有試過一個酒咧，就係、是、五糧液誒。 係咯，類似你依啲 朱古力雪糕咁、 啊、五糧液咯，係啊。 跟住咧，你會覺得哦，原來咁夾㗎。 係啊，原來都得嘅喎。 擺喺甜品度咧，直頭好似哇，好好 refreshing 啊！ 即刻我又接受到嗰種味啦。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有部機器喺度啦，我啲即係中意買 咁可以又揀啲自己揀啲靚朱古力嚟整啊嘛，可以 Kitty 送俾我包朱古力咁啊嘛， 係啊，好啊，你哋買啦，我建議你哋買啊，買死你哋啊，到時唔好 自己整咪健康啲咯，我整朱古力 sherbet 咯， 係啊，同埋好啦，回應翻莫莉講麵包機點解要熬咁耐？ 麵包機你哋仲有冇用咧？你 我冇用過， 我以前有用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唔多人嘅時候就。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尤其是一家幾口，即係因為你整咗個麵包咧，佢冇防腐劑嘛，咁最好梗係越新鮮食越好啦，都唔擺得耐啦。咁譬如你屋企有翻三四個人嘅，咁啊食早餐好快食完嘅，我覺得其實真係好噶。 係， 始終你出面買嗰啲麵包，一係就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又唔新鮮，一係佢就落咗防腐劑，你可以擺幾日。係 啦，有啲人又要無麸質咁噶嘛。 係啊係啊，咁你用啲咩麵粉自己都知啊嘛，咁可能你即係。自己揀過，咁始終即係食落口嘅，我覺得同埋你譬如成日都食，有啲人好中意食麵包做早餐嘅，咁、我覺得都好似好啲咯。 如果一家大細有小朋友，阿媽整就最好啦。係 啊， 我覺得 係咪真係好軟熟㗎？可以好似出面鋪頭咁㗎？ 都軟熟㗎，同埋都我覺得都好玩嘅，因為佢雖然就一部機仔啦，但其實佢整到好多唔同款嘅麵包嘅，又係、即係你自己可以自己即係創一啲 recipe 出嚟咯，譬如有啲白米麵包啊，或者蜂蜜啊，你中意加啲 nuts 落去啊，其實都好多變化咯。 係，但我對雪糕機有興趣多啲。 係啊， 同埋雪糕機唔係好貴嘅啫嘛，好似我見到電器鋪賣 嚇，係咯，唔係好貴嘅啫。 係啊，我記得好似見到係幾百蚊咁嘅咋。 你兩個個廚房就嚟已經壓咗你半個廳啦。 我廚房好多位嘅，你放心啦，我有大把位可以擺啊。 食多啲，食多啲， 食多啲。 係啊，我就冇，我就要再。再三考慮。 喂，講開食嘢咧，大家有冇留就發覺咧？而家譬如同朋友食飯咧，啲人咧永遠都係大家都成日講啦，永遠相機食咗先咧，不停影啊影啊影啊影咧。即係我有個朋友咧，就真係佢一啲嘢出嚟就乜都所有唔准喐，佢要影相，佢好似影寫真咁，攞唔同嘅 angle 啦，唔同嘅擺法啦，行去左啦，行去右啦，到佢影完咧，大家真係企度睇佢影，跟住唔准食又唔准鬥喎。當你好肚餓嘅時候咧，就好猛噶啦嘛。 佢咪嗰啲 KOL 嚟㗎？ 唔係，佢係自己影完，佢又唔係 post 噶噃。 哦， 係啊。佢純粹自己欣賞，比較耐唔久會 post 下咁啦。但佢真係，我心諗點解影張相要影咁耐咧？一碟餸啫，或者成台餸啫，你咪影咯，唔使影到佢好靚，冒曬煙，好似啲飲食雜誌咁噶嘛。你唔會做到噶嘛，又冇燈。跟住佢係慢慢喺度整下整下整下，跟住又好鬼猛嘅。結果咧，等佢影完嘅時候，啲嘢已經凍曬啦。同埋佢唔係佢影，佢影完之後第二個要影噶嘛。 哦，係 個個都要影嘅喎。係咯。 所以其實咧，你有冇睇過之前有啲搞笑？照片咧喺網上面就係當人哋喺度影緊嗰啲相，即係食物相嘅時候咧，隔離嗰個即係等緊食嗰個啦，一下就將隻匙羹坑爛嗰個餸啊！即係本身擺得好靚嘅，即係譬如影緊雪糕咁樣。 我夾完佢哋擺翻靚佢啊！ 係啊，我都遇過啊！ 係啊，我夾咗佢哋就又再整翻， 或者推埋去完整嗰邊咯，凹咗佢擺。 或者攞個角度影唔到嗰邊啊！佢哋切咗個蛋糕都可以令到變正嘅，影到一個圓個蛋糕出嚟咁啊！ 冇嘢阻止到佢哋， 冇嘢阻止到佢哋。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

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分享繼續敏感時刻， 係啦，剛才講開咧，我哋咪講開食嘢咧，啲人影相啦，咁咧我又睇到網上有篇報道咧，就話咧有啲行為咧，就係喺啲餐廳度嗰啲打卡行為係令人好討厭嘅，係啊，其中一樣咧就係話咧，就攞人哋餐廳有啲餐廳或者 coffee shop 咪有啲書俾人睇嘅，咁佢話嗰啲人咪好興打卡，就攤開本書就將啲食物墊喺上邊嘅，懶靚咁影嘅，懶文青咁嘅，其實依個都係一個好。多人話好討厭嘅行為嚟嘅，因為你會整污糟咗本書，嗰本書俾人嚟睇去分享咯。 我反而覺得本書咁污糟，擺啲嘢食上去， 佢連埋個碟嘅咁就。 我知邊只啦。 揭開本書又擺本嘢，懶文青好好嗰種咧。 同埋有啲你可能會咧撐大嗰本書，整爛本書。 係啊，或者本書又棟起咁樣點？總之有啲道具啦，係啦，有杯嘢飲，有本書，有碟食嘢咁噶嘛，係嘛？依個就係好討厭嘅行為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咧不停換衫嚟影喺同一個位，我真係見過啊！ 我未見過呢個，我覺得好誇張。 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喺上海一間六星級酒店飲下午茶，我隔離台個女仔咧就叫咗一杯嘢，一個 T 恤嗰啲咁嘅嘢咧，佢係換咗五套衫、六套衫出嚟，都係躺個位喺度不停影相咯。係啊，佢真係打呢個名符，其實打卡，跟住又 po 上去呃 like 嗰啲嚟㗎啦。 不過咧，你講開呢、這個，我今朝都睇到一個報道咧，佢就話喺內地嘅又係咁啊，好多嗰啲網紅咧就係即係影呢啲，譬如高級啲嘅餐廳啊，或者咧。咪好興去啲酒店啊，嗰啲、高級酒店啊，原來咧佢哋咧喺網上面有啲群組嘅，咁其實原來唔係個個人都真係好有錢啦，只不過佢哋想打造呢一個 image 啫。咁佢哋咧就會夾粉，即係譬如話啊，租一間而家去做緊優惠喎，呢間酒店即係當然譬如係啦， 炸人去嘛。 係啦，跟住咧就每人夾200蚊，咁跟住咧就分時段啦，即係某個時段咧就有呢兩三個人去影相，跟住影完嗰幾個鐘之後就輪到下面嗰幾。咁跟住就攤分翻嗰個房租咁咯，咁原來仲有咧，就係佢哋好中意著到自己周身名牌噶嘛，嗰啲包包咧都係有得租嘅，原來即係原來 有啲同一個輪流用添啦， 係啊，大家互相喺度調嚟調去，咁就變成咦？你發現佢哋影嘅位啦， 地方啦， 地方啦，嗰套衫啦，或者嗰個手袋咧，其實都係一樣， 咁似嗰個天王嫂 嗰 個團嘅， 而嗰個成。本咧係攤分咗嘅，大家。 咁我真係見過喺上海，真係見過一次，就係不停換衫出嚟影咯。我都嘆為觀止，嗰度係六星級酒店嚟噶嘛。 可能難得去到，跟住分幾個禮拜鋪， 影唔同 嘅我又嚟咗啦， 我又嚟啊，每日都嚟啊，咁啊，係 咪 啊？你諗下，佢今次就咁擺杯清水，跟住之後今次即係可能第二張換就係套衫嘅時候擺個 T 咁樣， 係啦，夜飲又擺第二。 你不停行嚟行去啊，同埋喺度不停影相，其實你要影響隔離台嘅感覺㗎。其實我覺得六星級酒店應該係禁止嘅，因為有報道話喺台灣咧，直情有啲咖啡店咧就寫明一個牌。禁止網美行為， 我咁犀利，我正想問點禁止啊？你唔俾人換衫唔通？ 佢話有啲喺職場換物啊。你其實好不雅噶嘛，換物，不論你係男仔女仔換都唔好睇噶嘛。佢話台灣有直情有咖啡店啊，禁止網美行為，整個牌貼喺度咯。 不過台灣啲 coffee shop 更甚啦，因為佢哋好多都整到好靚噶嘛。咁好多人都即係我哋香港人都成日去啲 coffee shop 度打卡，何況喺啲網紅，佢更加想揾個最靚嘅地方去打卡。 係，同埋另外一種佢哋就話咧，就係影埋人哋啲食物。或者擅自去攞人哋啲食物嚟影， 借隔離台啲嘢食， 你個 cut 幾靚喎！ 今次 Emily in Paris 咁咪影隔離台咯， 你睇曬啦， 我睇曬啦， 你覺得點啊？ 你好黑人憎啊，叫人睇呢套嘢，我睇完咧，我即刻好想去法國啊， 同埋咧佢又真係幾貼地喎啲嘢， 但係到底做完未嘅嗰個八集？ 好似个古仔未 完咁噶。但系你知唔知佢哋而家暂时拍唔到第二辑啊？因为你而家 Covid 咧，佢飞唔到去 Paris 啊嘛。系啊，所以其实都大家都吊住瘾噶。呢一套都几多人中意睇。 我觉得佢好轻松，但系啲剧情又言之又物，同埋佢又交代到美国人同法国人嗰啲文化嘅矛盾。 系啊系啊。系啦、啊，呢、啊這个都推介俾莫莉睇下，几集 嘅 啫。 同埋啲衫，我觉得都几靓嘅，同埋好多手袋咯。 跟住咧，咁啊后屘咧有啲报道即系讲翻啦，即系我哋讲紧 N 字头平台一套都几 hit 嘅剧集啦，叫做 Emily in Paris， 就系阿 Lily Collins 做嘅。系 咁啊，里面咧讲佢喺法国，即系由美国去到法国做嘢，咁啊即系认识嗰度文化啦。咁啊啲报道就讲，哇，佢成日换嗰啲衫啊手袋系边度嚟嘅咧？原来好多咧都系即系当然有名牌啦， 有 sponsor 嘅， 系有 sponsor 啦，好多都系名牌啦，咁亦都有好多咧，其实原来系小店，几百蚊都买到咯， 系啊， 系啊， 啲衬法几得意嘅，衬 得几得意， 同埋 Lily Collins 又星二代嚟嘅，系啊 ，Phil Collins 个女嚟嘅， 系 啦，咁佢之前都患过厌食症，所以几鬼瘦女啊佢， 系佢拍过一套戏系讲厌食症， 系啊， 知道，系啊， 咁我觉得呢套系几好睇嘅，好轻松个剧情，唔错嘅，又好快睇完， 同埋个男主角而家红咗， 系啊。佢真系厨师嚟嘅，原来男主角， 嗰个男仔啊嘛， 系 啊，嗰个邻居 系啊， 靓仔噶嘛， 靓， 好，我礼拜六日即刻翻去睇， 得八集咋，我一日晚睇晒啦， 半个钟一集定几耐集啊？ 半个钟 多 啲 啊，四廿几分钟， 系啊，唔长嘅， 我一晚睇晒嗰八集啦， 好， 系啊，同埋你叫我睇另外一套嗰套 搞笑嗰套 咩名乜乜鬼 diet 话 ，Santa 唔知咩 Santa Monica 嗰套喺地方啦，即系 Drew Barrymore 做嗰套啦，佢真系走样走得好紧要。我音高，即系差啲升咗时，同而家真系吓死人啊！ 但系几轻松嘅， 轻松，但系呢套胡闹咗啲，我觉得系啦，我觉得 Emily in Paris 比较好睇啲，系啊。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 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雨 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 好啦，一隻歌之後又翻嚟繼續我哋敏感時刻，咁仍然有 Kitty 啦、莫莉同我 Leo Leo 嘅。咁頭先我哋就講緊啲 coffee shop 或餐廳咧，講緊最討厭嗰啲人啲打卡行為啊。咁啊講咗幾個，即係另外仲有一個咧，佢哋就話咧嗰啲餐廳或者 coffee shop 好憎啲客咧，就擅自去移動佢哋啲擺設。或者我行去攞个蜡烛台，行去攞个相架嚟影相，因为人哋摆咗系有原因摆喺嗰度噶嘛，唔同嗰啲即系俾啲道具预咗你影相咯。因为我去过有间餐厅喺香港，不过而家好似执咗啦。佢本身咧就整到好似公主 feel 咁嘅，跟住有好多唔同嗰啲选美官啊，俾你攞嚟影相嘅。我去过，曾经去过一间咁嘅餐厅喺香港咯。系啊， 我见过有人咧为咗出面嗰个玻璃景靓咧，去特登将张台推近个玻璃。 啊，系啊，会啊， 坐坐下，跟住佢推一少少，坐坐，坐顶佢推一少少，好好笑。跟住推到好贴近个玻璃，跟住之后托住个腮影。 系啊，可能又要影个倒影啊，嗰啲咁啦。 好似我见过呢、 即系我发觉而家真系去每一间餐厅，成日都见到有好多人系好刻意喺度影紧相噶，尤其是女仔啊，好多啊，系咯，同埋又不停喺度补妆咧。其实我觉得补妆咧唔应该喺大庭广众做嘅，应该要去洗手间做噶嘛，系咯。其实你会影，你有冇谂到其他周边有客人嘅咧？ 系咯，同埋保安装个样都衰衰地， 系啊，其实衰衰地噶嘛， 有时咁拧住个嘴咁样噶嘛， 系啊。咁另外一样咧，就话佢哋咧就好憎咧嗰啲人周围走啊。阻住其他客人啊，喺餐廳自己行嚟行去，喺每個閣老自己屋企自己影相咁樣。 呢個我都覺得係，因為我最近咧喺YouTube 嗰度咧，咁啊睇咗啲片啦，咁啊見到咧有一個都其實都好多人睇噶佢。佢主要咧就係拍唔同嘅餐廳，就講佢哋嘅地方啊，即係講下啲食評啊，咁啊影下啲食物啊，咁啊拍片啦。咁但係咧佢我睇嗰條片咧，其中一條咧佢就唔係嗰間餐廳邀請佢去嘅，因為有啲網紅可能就係即係餐廳俾錢你。就叫你宣傳一下，咁所以其實佢會安排得好啲啦，即係可能會俾一個靚嘅位你啊，或者嗰個時段冇其他人嘅，等你盡情咁影嘅。 但係你嗰啲係約咗噶嘛？ 係啦，咁但係佢咧就唔係呢個情況，咁但係佢拍嘅嘢咧就好似係即係做到嗰一種嘅程度咁樣，即係由佢行入去嘅時候佢已經拍緊啦，但係其實嗰間餐廳唔係特登貨你去到拍片噶嘛，咁佢就一入去嘅時候拍嘅時候就可能會影到。在餐廳裏面食緊飯嘅 其他人啦、啊，或者有啲人偷緊情嘅大鑊啦， 係啦。咁然之後咧，譬如佢坐低咗，佢會不停影住嗰個廚師啦，因為佢好似係食爐端燒定鐵板燒咁嗰啲啦，就成日影住個師傅。咁我都喺度諗啊，其實嗰啲師傅會唔會中意人哋咁樣拍？ 拍佢嘅咧？ 一定好尴尬， 系咯，好尴尬啦，系咪先？咁跟住咧，仲要即系全景，即系360度咁影，又影下左边，又影下右边，咁跟住咧，啲餐牌又所有又影啊，咁样。咁我觉得其实都几骚扰。 系啊，因为你会骚扰其他人啊，有啲人成成行嚟行去每个位度摆 pose 噶嘛，有阵时你唔系一个人，有啲人系三五成群噶嘛，成班人就去咗嗰度影噶嘛。咁我觉得你成班人就更加影响其他人啦，系咪先？即系你系坐喺自己嘅位度都仲好啲啊！你唔觉而家啲伙计影相好叻嘅咩？啲 waiter waitress 个个客，帮我哋影相啊，帮你影，有啲仲要吩咐人高啲低啲，咁样企唔啱你企度，嗱我度好位俾你，你企度唔好喐前啲后啲咁喺度指挥人哋噶嘛。 但调翻转有啲餐厅咧，其实就已经食住呢条水噶啦，即系譬如佢系开喺一啲好靓嘅景附近啦，咁佢知道啲人咧都会嚟呢度打卡嘅，因为可能嗰间餐厅都几好咁样啦。咁佢咧直头系会有两个 staff 咧过嚟，即系见你食完系啦，佢话你哋食完有冇兴趣影张相啊？咁多数夜晚食饭咧，佢喺嗰个景嗰度咧，一个就揸住机啦，有一个喺后面就打埋灯，好 pro 啊！跟住就帮你影到晒。 呢啲我嚟氹客嘅啫，好明显。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都几又爱又恨嘅。我觉得对于网红呢件事，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成班朋友食饭影张相留念，我觉得喺自己嘅位度系冇问题嘅，好多人都会做噶啦。但我见有啲朋友系直情喝人哋啲伙计啊。我影得唔好，影完睇完唔得，继续影啊！咁又话呢个位唔得啊，又话你企得唔啱啊，你个高啲啊，低啲啊，即系好多呢啲嘅嘛，冇人低抄啊，高抄啊，又要喝人哋咧。我觉得嗰伙计系好无奈嘅，佢哋唔系专责做呢啲嘢噶嘛，同埋佢唔 使， 佢唔系一定识影相噶嘛，系咪？唔系个个 selfie 惯或者影相惯噶嘛，尤其是男 waiter 系咪 ？waitress 就话影惯相啲女仔， 平时都俾女朋友闹得多啦，边度翻工都要俾你闹。 我见过有啲人系成日喝人，有啲仲系唔系用手机啊，仲要用手影相机啊，影相机又从话你搞得唔啱啦，又要 focus 咁叫人影噶嘛，即系我觉得好无奈，我见到嗰啲伙计好惨咯，系啊， 我见到好多伙计咧，即系嗰啲话俾人闹嗰啲，我就少啲见，但系我见到好多人都真系好好，佢哋都知道大家好想留呢张相做纪念咧，佢真系会帮你影完几张，好多人都会话你觉得 O 唔 OK 啊？你睇下唔 OK，我再帮你影啊。其实已经我觉得佢哋做尽噶啦， 其实依家一个物嚟嘅，根本上其实基本上每一台都有可能会叫佢哋影相。 即系我觉得佢哋已经做尽，唔需要再俾你咁样闹咯。佢又唔系特登帮你整到张相咁样衰嘅。 你点 expect 人哋攞镜头要攞得好靓？人哋识就唔系企喺度做紧 waiter 啦。 同埋影相还影相，我成日觉得唔好阻住佢哋去传菜啊， 阻住佢哋本身嘅正职啊。 系啊，即系人哋可能即系拎紧嘢食嘅时候，唔小心倒到你嘅时候，仲要同你道歉，但系你阻住人先噶。 我真系试过啦，隔离台挂住影相，咪撞到个伙计倒晒啲豉油落我个名牌袋度咯。 吓， 系啊，我去食日本嘢啊，咁个伙计就 waiter 啱啱斟紧日本豉油啦，咁我个袋就摆咗隔篱张凳度，后边个人影相一撞，系咪倒晒啲豉油落我个袋度咯？我个袋仲要几万蚊噶喎。 咁点算啊？最后 冇啊，跟住我谂 实有味噶袋， 跟住仲要羊皮袋。系，跟住我心谂死啦，跟住其实嗰刹那好嬲，但系个伙计又唔想嘅，咁我冇理由嘈闹佢嘅。你累个伙计俾人闹啊，净系叫佢赔咧，咁我袋几万蚊，人哋点赔咧？跟住我就选择冇出声嘅，我就算啦。咁人哋真系唔系有心算去隔篱个人撞到佢。 咁影相嗰人有冇道歉啊？ 佢根本都唔知道，佢跟住坐翻低咯，继续。系，但如果我嘈就伙计遭殃噶啦，因为系佢倒我啊。咁我又唔想累人冇咗份工，或者累人哋俾人扣人工，或者人哋要去赔钱俾我。咁你点赔啫？个袋咁贵，系咪？佢人工都可能冇几万蚊噶嘛。咁我选择咗冇出声嘅。咁我就自己虽然个心好硬嘅，咁就自己后屘攞翻去攞个袋去俾专人清洗咯。 系， 好彩个袋就。都深深地色嘅，唔係好淺色，唔係即係唔係米白嗰啲色咯，係藍色嘅。 但係都心痛咗一下啦， 好心痛 啊！ 因為都太貴啊，你明唔明啊？係啊，但係好彩都清洗到，唔係好覺嘅。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

好，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咁头先我就讲紧啦，仲有两点未讲完嘅，就系讲紧嗰啲餐厅最憎嗰啲打卡人做啲乜嘢。佢、另外一个咧就系咧将啲咖啡师咧。就或者啲廚師咧當人肉報警啊！ 話、 你有冇問過人哋咧？冇問過人哋就不停，好似頭先我哋講啦，就即係影咗人哋入鏡，或者人哋做緊嘢時候影人哋嘅工作程序。其實呢啲係好討厭嘅行為咯。 尤其是譬如食壽司咧，咁有啲人好中意嗰啲 omakase 啊咁樣，個師傅好聚精會神咁切緊嗰條魚咧，咁跟住你係影個師傅，咁即係唔知道佢中唔中意喎。 同埋有陣時會 distract 人哋嘅，人哋會切親手咁點啊？ 係嗱，有啲師傅就中意嘅，我試過。有一次咧，个师傅系好中意嘅，即系佢表演嘅、啊，我表演你睇我，你睇我咁、但系有啲师傅咧就比较内敛啲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真系影人嚟嘅，我觉得都即系礼貌上问下佢介唔介意先。 系啊，要问咗人哋先噶，尤其是日本嗰啲师傅好严谨噶嘛。我试过嗰阵时去一个拉面铺咧。即係我朋友鋪頭喺隔離，我話可唔可以我攞你碗面去隔離鋪食，我唔使喺度等位啊， 唔 得，係啊，佢唔俾你一定排啦，係啊，佢得幾卡位嗰啲嚟嘅，嗰啲日本拉麵鋪，哇，佢哋係好好嚴謹要求，攞個隔離鋪都唔俾我攞嘅，一定要坐喺裏邊食，係啊，所以日本嗰啲師傅更加你唔可以亂咁影人哋，刀話魚生刀飛嘅。 有一間好出名咧，喺日本啊，即系啲人會即系慕名去到食嘅，咁但系好難 book 嘅。咁嗰間咧就係超級嚴格噶啦，就係咧你唔可以影相，所以其實喺網上面你唔會知道嗰間餐廳裡面食嗰啲嘢係點樣 嘅。但有人偷影噶嘛會？ 我唔知道咧，但係 擺低電話嗰啲， 我冇去過，我都想知啊。佢唔俾人影相啦，跟住即係所以其實嗰件事係好秘密，已經好有神秘感啦，亦都唔俾人咧去查香水入去嘅。因为嗰啲香味， 查咗咁点啊？ 吓，唔系佢一早会同你讲咗，即系 brief 咗你嘅，即系呢一间 要订位先入得去嗰啲嚟。 系啊系啊，即系好难订嗰啲咧，即系好高级嗰啲咧。咁 点解唔俾人查香水咧？ 因为佢会觉得嗰个味道咧影响到，即系唔知噶嘛，你绝。个香水会影响到人哋个嗅觉，咁可能会人哋闻到你嗰阵香水味，就闻到你嗰啲食物嘅香味，或者混埋咗一齐咁样， 就错咗啦个味。 系啦，即系佢想 serve 你嗰样嘢，同埋提供俾你嗰样嘢，可能就俾某一个人嘅香水味去破坏咗。 喂，但系你个人身体上边嘅香味，除咗香水，可能会有洗头水，唔系你可能有洗头水嘅香味，有护肤嘅香味，系嗰啲 hand 嗰啲身体 cream 嘅香味噶嘛。咁系咪乜嘢香味都唔得咧？咁你 咁讲究我就唔知道 咯。系咯，就唔可以搽香水啊！你仲有其他味噶嘛？ 不过我就系谂啊，系啦，如果即系照呢个道理嚟讲，有啲人譬如唔搽古龙水，佢本身系 有 啲臭狐 味。有啲人会搽止汗剂，嗰啲有香味噶。 咁、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即系佢最天然嗰阵味都有可能影响到你食物嗰阵味。 我觉得呢啲巧立名目，特登喺度做出嚟咧，引人注意咯。 咁啊，真系注意到，但我就真系未试过啦。 系咯，喂，头先你。未有个阿太， 整 佢你未讲喎。我觉得呢个好笑，要分享俾大家听。 头先咧，因为 Nan 就讲话佢个袋俾人淋过啲豉油，咁但系咧就冇心嘅个事。 同埋我就选择唔出声啦。 系啦，咁我就头先因为够钟啦嘛，咁啊去新闻嘅时候，我就同阿 Nan 同莫莉讲，我都曾经试过咧喺隔离台 ，exactly 就系一台人，即、就、系、是、一对夫妻嚟嘅，应该系就食日本嘢啦。咁唔小心咧，嗰个嘅侍应咧就真系将嗰啱豉油，佢好似系。帮佢 refill 定系点样啦？唔小心一下咧就倒咗落嗰个女士嘅手袋度， 系 咁就唔系人哋撞到佢嘅，佢真系自己 见 手唔小心嘅，咁佢就已经好抱歉啦。咁佢一淋到落去嘅时候咧，嗰、那个女士就大嗌啦，系全间餐厅都听到尖叫啦。 咁佢个咩袋咁巴闭先？ 咁应该都唔系好似你嗰啲袋嚟嘅。 但系个袋唔贵都系唔啱嘅， 都系唔开心嘅。但系佢嘅反应咧系比较大嘅。咁而我 My bad， 系啦，即系喂，咁跟住咧，佢嗌完之后咧，佢系好嬲地，即系又闹到嗰个嘅侍应嘅。咁我正正就坐喺佢隔篱台啦。咁其实我都觉得佢都有啲阴功嘅，即系好似咧你咁讲啦，佢搞大咗件事，咁人哋又唔小心又唔系特登嘅，咁佢就会令到俾老细闹啦。咁于是乎个经理就嚟处理啦。 真係即係喺佢面前狂鬧啦，因為你見到佢咁樣，佢即係氣難下咁樣，你都要做場戲俾佢睇啦，最少或者佢真係覺得佢唔啱，就鬧到嗰、那個即係應該係新嚟嘅侍應咧，就狗血淋頭咁啦。咁、亦都同嗰個客人道歉啦，就唔好意思啊，我哋嘅侍應咧就新嚟啦，咁啊真係唔小心咁樣啦，對唔住啊咁樣。咁佢都冇平息到，繼續鬧啦。咁其實佢餐飯差唔多食完㗎啦，咁樣。咁然之後嗰個經理咧就為咗即係平息佢嘅怒氣，就話哦，咁呢餐飯對唔住，我哋真係好唔好意思啦，唔使你俾錢啦，咁就即係當係一個協議咁樣啦，唔使走數啦，咁樣咁啊，你食完就走啦，咁樣。咁跟住轉個頭咧，个经理就拉走咗个人啦，就唔好再喺佢面前出现啦、 啊！ 你淋咗人哋个袋，唔好再喺人哋面前出现。 等佢走咗先啦。 系啦系啦，你避一避风头先啦。咁跟住最好笑咧，系佢食完嘢啦，咁、那个阿太咧就继续不停喺度二吟喺度闹，有冇搞错啊？整到人哋个袋啊？点点点啊？咁样。咁我当然觉得系咁，唔淋都淋咗啦。你咁嬲 成餐饭。 系啦，咁你嬲。 你一系就叫佢哋赔啦，你嘈嘅话系咯。 你知道食落去啲嘢食都唔开心。 系啊。 咁冇辦法，咁佢控制唔到佢嘅情緒，但佢又好理性咁，突然之間有一下咧就入翻個經理埋，咁唔使我埋單，有冇單俾我泊車啊？ 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好笑。 跟住我食緊嗰嚿嘢都爭啲噴出嚟，真係好好笑、啊。 即我明嘅，個袋俾人整污糟咗係好嬲嘅，但我覺得你都有少少同理心。如果佢真係冇心嘅，你跟住你係咪叫佢賠先？你發泄鬧佢咁啊點啫？我覺得人哋又好慘嘅，可能又冇咗份工。 咪咯，咁佢其實人人都有疏忽㗎， 每人都會做錯嘢㗎咧。我覺得唔需要發咗癲咁去鬧人。 但是他又最尾好冷静咁样问人哋攞翻，我唔使我埋单，咁我冇飞 单 车， 都冇买啊，自己俾停车场啦。 最后佢使唔使俾停车场啊？ 唔使啊， 我摆明系贴人啦呢啲，系咯。 所以成个人物嘅角色系咪好鲜明啊？即刻 系 啦，佢又完全即系 幻想到个样同情景添。 系啊，即系我嗰餐饭我真系喺隔篱好似睇戏咁睇。 系啊。 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觅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会渡狂奔，安身天地一角，地种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道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抗。 神仍洁白。我若要死，带住这一吻。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道狂奔，安心天地一个，地中出我。余生多一种爱在心。 11:47，听过有周柏豪《劫后余生》。 好，又翻嚟繼續敏感時刻。咁頭先咧就講緊嗰啲餐飲業咧最憎嗰啲人嘅打卡嘅行為。咁有一個我覺得呢個好笑嘅，呢、這個就好多人都會做嘅，就係、是、有好多 KOL 咧就去打開自己個社交平台俾人哋睇。我有200,000 followers 噶，我幫你 po 相，你哋好好宣傳噶啦，跟住就拗着數，或者拗人哋唔收錢。 即係去到先至講。 係啊，或者有啲係啊。 嚇！ 有啊，佢哋話好多依啲係咁樣㗎，即係博人哋唔收佢錢，或者拗啲就送啲嘢俾佢咯。 咁、我買一扎 fans 買到自己個 account 有200,000咪得咯。 咪同埋你去到你去到嗰度，其實可能留即係門面嗰啲同事都未必可以話得事 啊。或者譬如可能佢有講緊台灣、日本嗰啲獨立 coffee shop 仔咧，佢哋好多時會做啲嘢咯。咁啲大集團梗係冇人騷你，啲大酒店邊個俾你啊？邊個話到事啊？ 唔識㗎咁樣。係 咯，但係嗰啲細個間嗰啲可能真係會被呃到。哎呀，好啊，好幫當宣傳啊咁咯。我有200,000個 like 㗎咁嗰啲咧。 跟住佢自己我30,000个 like 啊！唔系，因为而家其实大家都好注重网上嘅宣传啊嘛，就系好多品牌都开始揾 KOL 或者揾艺人 post 嘢，越俾钱噶嘛。咁好多时候我都有人问过，喂，你嘅社交平台边个社交平台 A、B、C 有几多人啊？咁都问我噶， 都会啊，系咯、啊。但系多数你即系。正常就人等人嚟揾你咯，系、嘛？ 系啊， 好少咁主動，系咯，即系食完人 嘅 包問下。 喂，cheap嘅人就乜都做得出噶啦。 咪仲要，我覺得你拗咧預早拗嘛，你臨時你坐低咗你先拗就真係 拗啊。 係咯，即係未嗌嘢之前拗咯。 都係，即係你都唔好意思啦，係嘛？ 喂，嗰啲喂，你覺得嗰啲cheap 嘅人會怕魚嘅咩？ 嗱係咯，即係我自認自己即係都唔係去到咁 cheap 啦。 我一定做唔出。係 啦，我面皮好薄啦，即係我覺得我喂，如果陣嚟真係拒絕咗我嘅話，我已經唔敢再坐喺度望住佢喺度食嘢食兩個鐘頭啦。 係啊，真係有啲人做，即係我真係見過有人做得出呢啲嘢㗎。我有個咁嘅朋友啊，曾經去到邊拗到邊㗎， 紅嘅。 总之系艺人朋友都系咁啊。 但系佢勾嘅成功率高唔高先？ 高，因为佢 artist 啊嘛。 定系佢只系讲笑咋？ 唔系噶，佢梗系唔系讲笑啦。譬如佢同佢夜晚去饮酒，佢嗌完两支酒之后，就会勾都多一支翻嚟噶啦。 哦，好叻，佢都摆两支先。 咁佢又叻嘅，真系。 打边炉咧都可以勾到好多碟嘢翻嚟噶。咁呢啲唔系勾咩？但系你系艺人咁啊，更加易勾添啦。即系都有人识嘅艺人咯，系啊。 咁我觉得勾啲。都 OK 嘅，如果你成餐飯都拗曬嗰種，真係好。 唔係咁，佢如果之後真係有做嘢嘅就算咯，係 啊， 係咪先？即係佢有幫人宣傳。 但我覺得你自己去拗係核突啊嘛，你要做得出先得噶嘛，唔係個個做得出。我同我哋面皮咁薄，一定做唔出啦。 但係咧，我好衰噶，我喺啲鋪頭賣嘢，我會話有冇折啊？有嘅，即係買 嘢，我每粒嘢食 物節又正常嘅，我覺得係咪？ 即係譬如我買五個喎，有冇得平啊？ 有陣時我問我話你哋用咩卡有字頭，你都會問啊。 都會問下嘅。 咁好多時好多啲優惠用唔同卡又唔同字頭噶嘛。 咁即係但係冇你攞自己個 IG 出嚟咁唐突咯，你明唔明啊？嗰個感覺係 萬人 嘅，係咁點咧？咁啊， 我有十幾萬㗎，嗱，我幫你 post 啊。呢啲我嚟講價咋啊，幫你 post 嘢。 因為我覺得飲食咧，即係始終佢哋整嘅嘢食出嚟都係花心思啊。即係佢哋都用好多心機，同埋可能佢哋食材或者其他嘢，你會知道有數得計噶嘛。咁可能佢哋真係會賺嘅，但我覺得佢哋應份。但係買嘢咧，你會知道咧，可能真係太多啦。你知道佢哋嘅來貨價可能真係唔係太多，但係你標價太高，高到即係你一係你冇俾人知道你真實。 但香港啲租咁貴，嗱你啲租唔使錢，夥計唔使錢，燈油火蠟唔使錢咧， 但 有 啲 有得計啫。 但你有啲係標得真係過分啊嘛，即係你明知道原來可能十蚊嘅嗰樣嘢，你標價標到八二蚊喎。 係啊，咁你可以唔食㗎。 唔係嘢食啊，即係我講緊嘢食嘅就會係啦，我講買嘢，所以我就會喺買嘢嘅話，我會夠膽去拗。 咁係你等於我識做衫，我見到呢件衫，哇，點解幾萬蚊添？咁我自己做一千蚊就做到啦，咁都得㗎。係 啊，所以 咯，咁人哋個名勁過你啊嘛， 所以買嘢會拗。 人哋個名就係值嗰幾萬蚊咯， 佢拗到幾多咯咁。 咁呢個都係都係古怪嘅，我覺得都係黑人憎嘅。 冇錯，係咯。咁我覺得啲食肆都難經營㗎啦，尤其是而家香港有疫情，又租金又貴，又咁多限聚令，即係大家都慘㗎啦。即係，但係又叫啲人去支持下佢哋，但係又叫啲人唔好成日出街。其實大家都好難做， 好矛盾係嘛？ 係啊，好矛盾㗎。你想支持下本地經濟，去餐廳食下嘢，但係又唔想去播毒啊，或者更加傳揚呢個疫症㗎嘛。所以其實好矛盾㗎。 只能夠 叫外賣 咯， 係啊，我買外賣咯，我行過買外賣酒檔係支持咯，係啊，因為自己煮咗咁多日都開始有啲悶啊嘛，係咯。 不過打個岔，頭先有講咧，我哋私底下播嗰陣時都有講就話，其實做飲食業咧，其實佢哋真係好辛酸。 係 我一次咪話上次咪食 buffet 嘅，見到隔離台咧執完嘢之後，咁啊嗰個女侍應已經拎住好多好多嘅碟㗎啦，咁拎住好多嘅碟，仲要你知大家去拎食 buffet 要知一隻碟其實都重㗎嘛，都有一個嘅重量，咁佢拎住咗幾隻碟嘅時候，跟住有人想嗌佢攞嗰啲剪長腳蟹嗰啲教剪啊，跟住嗌一嗌佢啊，我想要個教剪，跟住一擰住面嘅時候話好啊，喺好啊嘅時候就 blang 就打爛咗一個嘅碟啦，跟住喺嗰個時候咧，佢喺個路中間打爛噶嘛，佢都即刻道歉。即系同嗰啲人，我、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但系其实佢一来冇伤害到人啦。 系啊，我打烂我攞住嘅嘢啫。 系啦、啊，同埋其实大家都知道，同系嗰个客人嗌佢，佢先至一拧过去先会咁。如果唔系就冇事。 系 咁同一时间，经理一听到，嘣即刻跑入嚟啦。跟住跑入嚟嘅时候，都即刻未问咩事，冇了解，所以就即刻对唔住，对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哋有冇整亲？你哋有冇整亲？跟住我就会觉得系饮食业成日都话顾客为先， 永远是对的。 系，但系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因为呢句。 定咗，我覺得唔可以咯，你都要合理地對佢先得噶嘛。 係啊，佢哋所以其實都好辛酸同埋好慘啊，即係呢。但係我覺得最令到我更加欣賞我對侍應同經理就係、是、個經理嗰啲即刻，即係嗰個嘅頭先個客人啦、其實都唔係話嗰啲頭先阿 Kitty 講嗰啲話好鬼緩慢嗰啲人嚟嘅，佢即刻仲幫手幫佢執個碟嗰啲啊，地下啲碟啊，玻璃碎啊， 咁都係好嘅。跟住我覺得。不論是消費者或者咩人都好啦，最緊要有同理心咯， 多啲體諒咯， 係啦。 仲要而家呢個時勢，大家都更加知道互相幫助係幾咁重要。 咁啊，講到嚟呢度咧，其實我今日有啲依依不捨嘅，因為今日我今個禮拜係我哋最後同 Kitty 一齊做敏感時刻啦。下個禮拜就得翻我同莫莉啦。 係啊， 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啊，冇咗 Kitty 都 係啊，記得要支持 Kitty 去做早晨節目啊。 个个都要支持 Kitty 去晨光嘅， 系啊。不过 早起身啊， 系啊。我又见到啲听众话，唉，我净系可以听到夜晚咋，因为即系可能佢哋自己翻工啲时间 又未起身啊，有啲 系啊。咁我都有啲唔舍得啊，即系我初初会以为，唉，咁我又咪走咗，你系扭开心机听到啦。但系即系可能朝头早嘅听众同夜晚嘅听众咧，即系两班人嚟 嘅， 系啦。咁所以唉，可能即系我哋慢慢即系两年几之前培养咗嘅感情咧，而家暂时又要停一停 啦。咁你同另外一班人培養咯，我覺得我哋啲聽眾咧，就好鬼好記性嘅，嗰個咁啊 man man four 嗱，我記得你個名啦，佢真係記得我哋講緊乜嘢，佢哋成日 send message 俾我，就喺社交平台度，佢話你咧唔係曾經話過同 Kitty。 會在敏感時刻唱歌嘅咩？佢即係知 Kitty 會離開敏感時刻啦。佢話：你哋有冇諗住找數啊？咁，咁我就話我同 Kitty 研究一下啦。咁，咁啊，咁我咪睇下找唔找數咯。 嗱，你咧唱歌就好聽嘅，咁佢就一定冇問題啦。 我唔明啲人咁鬼記得我哋講咩幾個月前講嘅呢樣嘢。你有咩咩忽我記住，你有咩咩忽。 其實聽原唱唔係更加好咩？我播俾你聽唔係更加好咩？咁樣，咁其實咁樣咧，我今日咧就都揀咗首歌啦。其實因為今個禮拜真係最後一個禮拜喺度做節目啦，咁所以我每晚咧都揀咗一首歌想送俾大家嘅。咁今日咧就係最後暫時咧最後一晚見 Nana 啦，所以咧。呢呢我咁貪靚咧，我就揀咗首《終身美麗》俾你嘅。 哦，多謝。係啦，我都希望《終身美麗》大家都，尤其是茉莉， 大家一齊美麗。 呢個願望係開心 share 嘅。誒，當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啦。咁啊，多啲聽住呢呢嘅扮靚 tips 就更加能夠靚咧，就《終身美麗》啦。咁啊，呢呢係咪都會？唱翻两句啊！ 我要我哋两个一起唱嘛，我哋讲，咁我点唔同你一起唱啊？ 系我和住你啦。 好啦，一人两句咯，咁。 即系两句好咯，我惊我临走嘅时候接到投诉就唔系几好啦。 唱歌都会投诉嘅咩？咩人嚟噶？如果而家系听众叫我哋唱，我有证据噶，咩咩科啊？ 好啦，两句啦，两句啦， 两句啦。嗱，我哋中间先唱，我哋攞咗个 key 先吓。 哎呀，我唱先就爬嚟。 吓、啊，你第一句就开始唱啦，茉莉，你不如一齐唱啦，好唔好 啊？十次五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 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恩惠永未能做到， 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 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 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 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 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 好啦，我哋任务已经完成啦。 收货未啊？收货未啊？咩咩货？ 好好听啊，两个。 好啦， 多谢晒大家。 最后啦，大家都继续要支持 Kitty 上到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啦。 要继续支持我哋敏感时刻，逢星期一至晚十点至十二点。 我处女唱。就现咗俾 Nana 同茉莉啦。仲今晚有幸听到你。 多谢 Kitty 啦。 系。唔好客气啦，我成日会翻嚟嘅，夜晚都 整糯米糍。 拜拜。